我丈夫和儿子在火车上。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奥利菲斯·圭多。 奥利菲斯·圭多。还有奥利菲斯·约书亚、奥利菲斯·艾利塞尔一起在车上。没错，哪儿错了？ 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去。 全好了， 通知立即发车。 快，立即发车！ 回家吧，太太，回去。 我也想跟他们一起走。快让我上火车，跟他们一起走。 来到环境恶劣的集中营，圭多从正在排队进入宿舍的叔叔手中接过了约书亚。 我来了，他累着呢。嘿，你好，约书亚，见过这地方吗？还行吗？是不是有点累了？ 我一点也不喜欢火车。 我也不喜欢，回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嘿，我们要坐公共汽车回去，得有座位，有座位。说定了。 太好了。 对，我也这么想。啊，你瞧，怎么知道多好？你瞧你瞧，这么多人，外面还有好多人排队要进来，还有人拼命要挤进来，全塞进来。 这是什么游戏，爸爸？ 游戏？听着，这是什么游戏呢？这个游戏就是就是我们都是参赛者嘛，都是组织好的啊，然后分成男的在这儿，女的在那儿，然后还有士兵，由他们来安排我们，这不好办。要是参加游戏的人出了错，就会被送回老家，回老家。所以你千万得小心。可是你要赢了，就能得大奖品。 大奖品是什么？ 就是大奖品，是一辆坦克。 可我已经有坦克了。 哦，是辆真坦克，狠心狠心的坦克。 不会吧？ 哦。没错，我们不想告诉你的。 猪猪猪，你们来边儿。 艾丽塞尔姨去哪儿？ 她是另一组的，这儿组织得很好。再见，叔叔。 再见。一辆真坦克。 圭多带着约书亚走进了集中营的宿舍。面对儿子的失望，他打起精神，继续和同胞们一起为儿子营造着游戏的氛围。 哎，嘿嘿，我没有说错吧？这里真特别，哼哼，好地方。嘿，快点，快点，我们预定的地方在那儿，别让人家给抢走了。来，来两张床，过来，过来，快点，快点，在哪儿？啊，在这儿。哎，对，就是这儿。好嘞，我们睡在这儿，靠近点。雨水， 爸，这里不好，有股气味，我想到妈妈那儿去。 我们过会儿去好吗？ 我饿了， 过会儿吃吧。 那些人挺坏的，老是喊叫。 他们喊叫是因为大奖品太贵重，人人都想得真坦克，他们只能严格。 我想去看看妈妈。 等游戏结束好吗？ 几时结束？ 那要等你得满1000分。得满1000分，你就能赢得一辆真坦克。 我才不信呢！我饿了，有点心吗？ 哦，点心啊，点心！我问问，这儿都是我朋友。就是你，你叫什么名字？ 巴德罗梅奥。 巴德罗梅奥，我问你件事，请问发面包和果酱的人今天上这儿来过没有？哎，我们运气不太好，刚巧错过了。没事儿，他们还会再来发第二次的，啊，对吧？ 突然，德军军官闯了进来。 中，阿中，喂，这是谁？你在哪里？德军喂。 他说什么？他们想找个会德语的人，告诉我们集中营的规矩。你懂德语？ 不。 圭多自告奋勇当起了翻译，不过他其实并不懂德语。 Alles Herr, ich sage das nur einmal. 现在游戏开始了，赶不上的人没份儿。 Ihr seid nur aus einem einzigen Grund in dieses Lager transportiert worden. 得到1000分算赢，谁先得到就能赢得一辆真坦克。 Um zu arbeiten. 算他幸运。 Jeder Versuch der Sabotage wird mit dem sofortigen Tode bestraft. Die Hinrichtungen finden auf dem Hof durch Schüsse in den Rücken statt. 每天我们把全体参赛者的排名在广场广播。凡是得分最低的人，我们将给他一个蠢驴的标记，让他挂在背上。 Ihr habt die Ehre, für unser großes deutsches Vaterland arbeiten zu dürfen und am Bau des Großdeutschen Reiches teilzunehmen. 在游戏中，我们将扮演爱喊叫的坏人角色。谁要是害怕，就会失分。 Drei Grundregeln solltet ihr nie vergessen. Erstens, versuche nicht zu fliehen. Zweitens, folge jedem Befehl ohne Fragen. Drittens, jeder Versuch eines Aufstandes wird mit dem Tod durch Erhängen bestraft. Ist das klar? 有以上三种情况将会全失分，这就是一。要是哭将会全失分，二要是想见妈妈将会全失分，三要是饿了想吃点心将会全失分，别图侥幸。 Es sollte glücklich sein, hier arbeiten zu dürfen. Es wird niemand etwas geschehen, der die Vorschriften befolgt. 记住，在饿的时候最容易失分，昨天我就失去了40分，因为我饿得厉害，特别想吃果酱三明治。 Gehorsamkeit ist alles. 杏仁果酱。 Und noch etwas. 还想吃草莓。 Bei diesem Pfiff, alles raus auf den Hof, aber schnell! 吃冰棍，别指望吃冰棍，他吃不上了，因为我们全吃光了。 Antreten in zwei Reihen. 我昨天吃了20根。 Schwein! 我拉肚子。 Jeden Morgen, 可味不错。 Ist Appell, 很好吃。 So, das würde ich euch noch sagen. Dort hinten werdet ihr arbeiten.Ihr werdet die Dimension des Lagers leicht begreifen. 对不起，我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我得走了，不能让他们抓住我。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欣赏今天的电影之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时间依然是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当中的经典故事。《美丽人生》的导演、主演兼编剧罗伯特·贝尼尼乃是奥斯卡影史上第一位以外语片拿到奥斯卡影帝的外国演员。《美丽人生》是他执导的第6部影片，影片中他用全新的视角来反映战争的残酷，而人们则在笑声中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生活是美好的，哪怕一时被黑暗所笼罩，我们依然能够找到美之所在。好了，回到剧情中，在圭多为儿子约书亚编织的美丽谎言中，约书亚在集中营里丝毫没有感受到人性的残酷。圭多每天出去劳动之前都会把约书亚藏得好好的，然而小孩子毕竟承受不了长久的独处，约书亚渐渐觉得这个游戏很乏味，他不想玩了。这天圭多被德军叫去检查身体，回来时他告诉了同胞一个好消息。 圭多，我吓坏了，他们对你怎么样？ 他们简直疯了，简直疯了，巴特罗梅尔。那个上尉医生是我的朋友，我在大饭店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他。刚才他说，他们要办宴会，军官们带着妻子来参加。他问我，愿不愿意当服务员？啊，也许他想帮助我，但愿他能救我们出去。啊，也许，啊，巴特罗梅尔，看见他吗？没看见。约书亚，约书亚，你干嘛？出来！ 我 让你出来！ 我， 你干嘛？快出来，出来！来，你自己不肯出来，就让爸爸抱你出来。你瞧你。 你去哪儿了？ 我去，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得玩那个。 他们拿我们做扣子和肥皂。 你说什么？ 他们用炉子烧我们。 谁跟你说的？ 一个哭的人说，那些喊叫的人拿我们做扣子和肥皂。 约书亚，你又受骗了，你怎么又受骗了呢？得了，你以前一直很机灵，看情况不妙会马上躲起来，用人做扣子和肥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做？你相信吗？哎呦，你想想，明天早晨我去洗手，用巴特罗梅尔抹在手上，使劲的擦，然后扣上弗朗切斯科。弗朗切斯科掉了，你瞧这个，这扣子像人吗？得了，他们是在逗你呢，你又受骗了，用人做扣子和肥皂。你还听说什么？ 要在炉子里烧我们。 在炉子？ 他们是这么说的。 烧我们？你受骗了，你怎么会又相信了呢？得了，炉子是烧木头的，没听说烧人的，没听说过。哦， 木头没有了，那就烧个律师吧。砰！嘿，这律师烧不着，它太湿了。你瞧，它冒出这么多烟来，得了。哎呀，约水啊，求求你，别再相信那些话了，好吗？听着，跟你说正经的，明天早晨我要参加绑腿比赛，跟一个坏家伙。 行了，爸爸，我想回家了。 现在？ 现在。 可是外面下着雨，着了凉，你会发烧40度。 我不管，我们走。 好吧，既然你要走，那就走吧。好，你等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 可以走吗？ 当然可以啊！你以为他们会怎么？会逼我们留下来？嘿嘿，人家巴不得呢。嘿嘿，这不是件好事吗？就走，收拾收拾东西。我来拿行李，不过很可惜，我们是领先的，突然走了。走就走吧，算他们运气，把我们的名字划掉，让别的孩子赢真坦克。 这里没有孩子了，就剩下我一个。 没有孩子？这里有许多孩子，对，到处都是。 他们在哪儿？ 他们都藏起来了，谁也看不见他们。这可是个正规的游戏。 这到底是什么游戏？我还没搞懂。我们得了多少分？ 啊，我们得了687分。我跟你说了1000遍了，行了。还是走吧，放弃吧，尽管得分排第一。 排第一 是第一，来拿着。好，走吧，现在我们回家。昨天我特意看了图表，是排第一，不过也没什么啊。再见，巴特罗梅啊，我跟约书亚要走了，我们腻歪了啊。听着，那辆坦克造好了，可以用了。别忘了启动之前先检查火花塞，然后再发动引擎。另外你必须打开油箱，否则机关炮会扎在履带里。那辆大炮真是不错，做得真好，对吧？还有启动的时候得松开刹车。好了，我跟他要走了，是约书亚想要走的。我们本该乘坦克回去的，现在只好乘公共汽车了，发现一样。再见，我和约书亚要走了。再见，诸位，我们厌倦这里了，我们走了。再见。走吧，约书亚，快点，要不然赶不上公共汽车了。走吧，约书亚，走吧，走啊！ 外面在下雨，我怕发烧到40度。 在圭多的悉心照料下，约书亚继续着集中营的童年生活。终于，这天晚上，宿舍外不再是死亡般的寂静，窗外火光一片。圭多赶紧询问同胞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巴达罗梅奥？ 他们不时地在广播里叫那两个军官有20遍了，看来想逃。 广播里在说些什么？ 还用得着听吗？没看见？他们很狼狈，战争结束了。 那些卡车去哪儿？ 最要紧的是不能上卡车，装走的人有去无回。这还用问吗？ 妇女呢？妇女们会怎么样？我们得逃出这鬼地方，要不会像耗子一样死掉的。我们扔下行李快跑吧。 叫和机枪声一直没停，我看他们想毁灭罪证。 巴特罗梅啊，我要走了，我走了。维亚雷较近，我们在那儿开家铁针工厂。再见了，伙计们，我走了。 圭多把约书亚带到了集中营广场的一角，他让约书亚躲在了一个德国孩子玩游戏时经常待的铁箱子里。 没事，来这躲躲。瞧，这帮家伙真是疯狂，灭绝人性。你听着，这会儿他们正在到处找你，直找你。你是唯一最后要找的孩子，瞧那儿，他们正在拼命找你。明天早晨游戏结束，他们会交出奖品。要是今天晚上你没有被发现，我们就能得60分。 我们有多少分了？ 940分，加上60分是几分？ 1000。 第一名赢了啊！天哪，他们现在到处在找你。哦，他们疯了，你千万不能出错。快，藏到铁箱子里边，动作要快。 那施万茨呢？ 谁？ 是万茨，那个黄头发的爸爸。 啊，是啊，他昨天被发现了，他被发现出局了。这儿最安全，施万茨待过，没人再会来找了。快去，施万茨待过，没人再会来的。动作快，快点！1、2、3，进去。来，拿着毯子，小心着凉。拿着钥匙，我就回来。再见，你藏好了，我去把他们引开。快点，那有人过来了。 圭多是要去找妻子多了。可是他并没有找到，只好又回到了儿子藏身的地方。 啊，爸爸，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月雪，把毯子给我，你冷吗？ 不冷。 那么套衫也给我，我把他们扔在树上和路边，把那些人引开。你听我说，听着，他们到处在找你，人人都在喊约书亚呢，约书亚呢，甚至还在骂娘。他们找你，找你，找你，找得疯了，简直像群疯子。好，再见了，我就回来。 听见月轩，要是我很晚很晚回来，你别动好吗？哎，别出来，千万别出来，除非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人都看不见的时候，你才可以出来，讲安全。你说一遍。 一个人也看不到的时候才可以出来。 真怪，小顽固。再见，再见。 天真的约书亚不知道这是他和爸爸最后的一次对话了。圭多用约书亚的衣服和毯子乔装自己混进了女宿舍，可是不但没有找到妻子，还被纳粹士兵抓住。当圭多经过儿子藏身的铁箱子时，他给儿子做了一个鬼脸，随后即被纳粹士兵枪杀。第二天早晨，约书亚走出铁箱时，集中营空无一人。当盟军的坦克出现在约书亚的面前时，他依然相信父亲所说的游戏是真实的。约书亚坐着盟军的坦克离开了集中营，在路上他看到了妈妈。 妈妈 ！Stop！ 妈妈！ 这就是我的故事。 妈妈！ 这就是我父亲做出的牺牲。 约书亚。 那就是他送给我的礼物。 我们赢了， 对，我们赢了，约书亚， 我们得了1000分，能开心地笑了。我们得了第一名，能乘真坦克回家了。我们终于赢了。 是的，游戏赢了，战争也胜利了。然而，伟大的父亲圭多再也回不来了。重新投入母亲怀抱的约书亚只当作是做了一场规则严厉的游戏。很多年之后，他才明白，原来是自己的父亲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的美丽人生。影片中为圭多配音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沈小千，他绘声绘色的配音完美展现了圭多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好了，这就是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的故事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表达思念爱人的意大利经典歌曲《重归苏联托》，由已故的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演唱。在歌声当中，让我们一起追思那些已经离开我们却还在不停地带给我们感动的人。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就到这儿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Si essi sciurrarange, lo provo a così fino, tinto cuore fedela, e tu dici lo fare tu addio, allontana la sua cuore, che tesoro tenen fundo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